各位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上帝让我们仍然有生命气息，聚集一起敬拜他。守主日，我们来做个祷告。天父上帝啊，似乎这段的时间恩高主你的仆人要先讲，直到主你自己的话生命之道发出亮光，让我们更加认识你，我们的信心有根有基，你自己的话生命之道也临到我们，更新我们的生命，丰盛我们的生命，好让我们的生命在这个时代成为主你自己的见证人，在这弯曲乖谬的时代，我们好像明光照耀，将主你自己生命之道显明出来。父神啊，赐福这段的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刚才我们的姐妹带领我们读的圣经出现了恩善加恩这四个字，这四个字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在祝福的时候也常常这么说，恩善加恩。那么回到圣经，约翰他讲的恩善加恩有两个意思。第一，这个世界是罪恶是苦难的，世人没有什么平安可言。第二，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是要世人丰丰富富的恩典，所以叫做恩善加恩。我们每个人每个基督徒，我们对于感恩不会陌生的。讲到礼拜这方面，那我有圣诞感恩礼拜，布置感恩礼拜，圣诞节感恩礼拜，家庭礼拜感恩等等。同样的，我们对感恩奉献更不会陌生了。我们有圣诞感恩奉献，我们有月份感恩奉献，我们有生日感恩奉献，我们有结婚感恩奉献，我们有天恩感恩奉献，我们有平安感恩奉献。以前我在做这里做牧师的时候，也有人围着买到普通沙嘎、感恩奉献、各种各样的奉献都有。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说感恩礼拜，我们接着感唱诗赞美祷告感谢上帝的恩典，我们做礼拜。当然说感恩奉献的时候，我们就是以什么感谢上帝感恩的心，我们在做我们的奉献。所以恩善加恩，当我们在我们晓得上帝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会感恩感谢上帝、有一首诗歌大家都会唱，对不对？主的恩典样样都要说，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说，并能叫你惊讶历史了欢呼。华文很美啊，告诉我们这哪个恩典，每次一人写一人写一人都在怂啊，写一人写一人都在怂怂感满满的，哇啊惊讶了，哇这哪个恩典巨猛噻，哇上帝的恩典这么丰富啊，这就是这首歌的意思。但你总总是怂看啊，你现在你算算上帝的恩典是不是好像这首诗歌这么讲的，哇虽然偶电就忙噻，你怂是怂，你算一算。我告诉你，很多基督徒叫他算上帝恩典的时候，他不必拿十个 指头，他说我五个指头就算完了了，还算不到五个指头嘞。你说现在偶电，现在偶电是谁闹的呀？我现在偶电没他不清楚啊。所以唱全力冲，主的恩典样样都要说，送送送，那你这样翻译了吗？好， 上帝有没有恩典呢？上帝恩典，哪些恩典临到我们身上？弟兄姐妹们，上帝的恩典可以分作两大类。第一，叫做普遍恩典。圣经里面说了一句话，凡事谢恩。这个凡事什么意思？任何事情，顺利不顺利，健康病痛，成功失败，伤心快乐等等，都要感谢上帝。我讲一个从书上看来的故事了。以前有一个法官，他听说有一个做牧师的，他对人家说啊，你们都要凡事谢恩，都要凡事谢恩。那么他就想试一试，看一看这个牧师叫人家凡事谢恩，他是不是真的自己也能够做到凡事谢恩呢？所以有一天，他就用一个借口把那个牧师关进监牢里面。然后他晚上的时候，他偷偷的去看看，听听看看牧师有什么动静啊，听听牧师讲哪讲什么话啊。哪里知道他听到牧师祷告说：“主啊，感谢你使我有机会在这里安静灵修读圣经。”哇！第二天，这个法官就派人呢，把那个牧师的圣经呢，所有的东西，包括圣经，都没收了。法官心里想：现在看看你还会说感谢上帝给你有机会安静读圣经吗？那天晚上，那个做法官呢，又去偷偷听听，看看那个牧师祷告什么。哎，第二晚上，那个牧师是这么祷告：主啊，感谢你，让我有机会背圣经啊。哇，又在说感谢了啊。所以呢，那个法官就对那个牧师说：你个走进度啊，就在你爬死你啊，枪毙。有时候妈妈一个月听了牧师公点了，哎，他又听到那个牧师祷告：就啊，感谢你，因为你要被我的写在金库，可能想到是好的无比的啊。这是一个故事了哈，是我从书上看到的。但是我要说的是，圣经里面说凡事谢恩，欢喜感恩。怎么叫欢喜感恩呢？那人就想到先来去感谢他。圣经的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那个英文叫什么呢？叫 Providence of God。 那我们华文把它翻译什么？把它翻译成为上帝的护理。这一个字 Providence of God， 上帝的护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原来我们的上帝他有三大工作。第一个工作叫做上帝的保养，上帝的保养 preservation of God。 哎，你有辆汽车了，哇，你懂得保养汽车吗？洗车 polish 5000啊，10000啊，玩无忧啦，玩电脑等等。但是马路你这样怎样塞你去看保养你家的红车，五年十年以后你呀，混车还是一个一个毛病接着来呀。上帝创造这个世界，千千万万年以来，上帝定的日子、定的时辰没有改变，他所摆设的太阳、月亮、星星还是存在，一年四季。一天二十四小时，白天晚上，晚上白天，冬春夏秋冬，还是在循环着。还有空气、阳光享用不尽。你们会不会担心今天晚上睡觉，明天没有白天呢？那白天再去就那样，给那妈摸妈摸爱丽没有？会不会有这样担心？来，会还是不会？讲会就讲会，不会就讲不会。来，一二三，不会。如果你这样担心的话，你现在不会坐在这边做礼拜，应该是在当中拉姆达那边的。那为什么不会？怎么没需要担心呢？圣经里面怎么能够？是那个恩典呐、啊， 因为先来重做这位世界以后，伊冇跟我冇关了，冇啊！先来继续的保佑，一切所造的一切。圣经里面讲了一句话：我们的上帝用他大能的手托住万有。所以，我们每一天所享用的阳光、空气、雨水、美丽的花草、小鸟歌唱等等，都是上帝的恩典啊，都是因为我们的上帝在保养啊。现在呼吸空气爽不爽啊？很自然，对不对？总是有什么低谷，明白吗？那低谷呢，有机会看到呢，将我离开世界。今天你呼吸，你呼吸，你跟乒乓球嘛。现在牧师讲话，你们就呼吸很多次了。可是你们，你知道无能啊，又离开世界时，找到气大很多呀。为什么他口张那么大？他鼻子呼吸不够啊，他还要口大，还要更多啊。你明白了没？你看有些人要多一些的呼吸都。多一点点的空气进去都感到困难。你现在来深呼吸一下，来，大家深呼吸，一二三，你要不要说感谢主？来，一二三，感谢主。你用电啊，哎呦，你每次跟着马松外上帝的恩典啊，先来给用电啊。我很喜欢一首诗歌，我十四岁遇见上帝，我在教会里面很活跃，我参加主日学，参加少年团，参加青年团，参加主日崇拜，也参加妇女会。我还记得有一个姐妹跟我讲，龙姐啊，你穿裙来就好了。为什么？我经历上帝，心里面活着。我喜欢唱歌，所以我唱很多诗，我会背唱很多歌，那些歌我都背在头脑里面，包括这首歌有三节我都会背。那下一个感谢呢，蒙大改呀蒙劝乌吉鲁诗歌，其中一首就是这首诗歌。我告诉你啊，很难熬的，我跟着求你妈搞翁啊，不需要跟着你啊。如果那个时候有选数加八歌王，我一定选到的，因为我唱得很大声哦，在这是天父世界，清早起来看这些天上的父亲大慈悲呀，我一边踩脚车一边唱的。你们今天会不会把诗歌背起来呀？要背起来，诗歌就是你们的祷告，诗歌就是我们的祷告，知道吗？好，我唱这首歌了哈，等一下你们也要唱的哈。这是天父，哎，你们一起唱了，一二三。这是天父世界，孩童唱要听，宇宙唱歌四位响应，星辰做了同声。这是天父世界，我心梦有安宁，树木花草看天配海，说天父全能，这是天父世界，小鸟展翅飞鸣，清晨明亮好花美丽，证明天理精神，这是天父世界，他爱普及万千，风吹将他表现，天赋充满世界。再来下，先看到啊，这是天赋世界，求主教我不忘，罪恶虽然好像得胜，天父切人掌光， 这是天父世界，我心不必忧伤，上帝是王，天地同唱，歌声充满万方。这首诗歌很美，你看他歌词说什么，我心满有安宁，这是天父世界，我心满有安宁，还有天父充满世界，还有罪恶虽然好像得胜，天父却仍掌管，都在表达什么？表达我们基督徒的信念，我们的信念。所以不要嘴巴在唱，这些歌能够给你力量的，能够给你安慰的，能够成为你自己的祷告的。如果这些诗歌是我们生命的歌，成为我们的生命的歌，我告诉你，我们不会忧愁，我们也不会怕，我们心中充满感恩啊，因为我们的天父充满世界啊。弟兄姐妹们，上帝第一个工作就是保养他手所创造的一切。我们很多时候把这些看作是自然，没有自然的，上帝的恩典啊，所创造的恩典。好，第二，上帝的治理。当做父亲的雅各离开世界之后，约瑟的哥哥们怕得不得了，他们担心什么？担心约瑟会报复他们。现在爸爸不在，以前看作爸爸老爸的面子啊，不报复，现在怕报复，因为他们曾经把约瑟卖去埃及做奴隶啊。可是当哥哥们在害怕的时候，约瑟对他们说了一句话，不要害怕，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上帝的意思却是好的，要保存许多人的性命。从这一句话里面，我们看到约瑟他相信什么？他相信他被哥哥们被卖作奴隶是上帝允许的，有上帝的这个美意在里面呢。启示录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做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作字。这句话什么意思啊？那是书卷是什么？那个书卷表示历史啊。右手中拿着书卷，表明什么？表明我们的上帝他掌管历史，他是历史的主啊。里外都写着字，那就是什么？历史的内容我们都不知道，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看到我们上帝是历史的主。所以有人说历史是什么意思？历史是什么意思？他说历史就是 history， 历史是上帝的故事啊，发生在历史中的每件事情都有上帝的美意，都有上帝的允许在里面啊。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历史的主，不会失去失控的。我讲一个我见证吧。一到七八年，我出去做电脑，在五里路做电脑，所以我在五里路不老少的头里啊，总是干电脑这个门。还能啊，我有一辆相当新的摩托车。啊，我因为头里啊呢，头里啊电脑样，就最近五里路做电脑，而且讲每次跟板布啊，在五里路搞样机呢，都搞了外头的卡了哈，啊。所以讲讲进来，搞样都变短了哇！啊，那我就跟有一天我午睡起来的时候，我出去一看，我那辆轰大 70 摩托车啊倒在地上了，我就赶快哇，新一天没新一摩托车忽然间倒在地了，所以我赶快去把它扶起来。扶起来的时候，我们如果记得老一辈记得早期的 Honda 70汽车啊，这个电单车它有那个镜子，那个镜子是旋啾啾的，知道吗？它会向外展的， 哇，那个镜子是这么样，看后镜这样吗？但是我扶起来的时候，我发现到什么？右手边那个镜子变到这样了。我那里中完的也讲啊，哎，转来弯那地又变中完的哟。哇，我看着心也痛啊。什么人把我的电单车弄倒了？阿轰阿轰，我果然感觉我阿轰阿轰，阿轰在这呢。老一点，怕到埋了我。阿轰照多人锤了。我骂都骂没得哈，对不对？哇，真的很生气，因为好好的一辆电单车，这个、啊、右手边这个镜子凹进去了啊。家人大爷发生了。到了第二天星期六，我回去我的家，莫正外，我是莫正外人，回去跟我爸爸妈妈在一起。然后过后，我就从莫正外驾车驾这个电单车要回五条路，就在搞雷基、啊、就在九十字那个地方，我在家的时候，就在我电单车前面呢，有一个男子，做父亲的吧，他也驾着电单车，不过他不是一个人，他电单车后面坐了两个小孩子，然后轰大七十汽车过去有一个男子，对不对呀？男子那边还站了一个小孩子，我不是右手，就左手边这个镜子弯进去了啊，左手边是左手，对，左手边。所以我就跟在后面，但是因为他载三个小孩子，一婆婆家塞进门嘛，所以我越来越靠近的时候，我就打算越过他，我电单车要过越过他，没有想到。就在我要越过他的时候，他忽然间向右转了。哇，那个时候我讲话都讲不清，喂喂喂喂喂喂喂喂，一直喊。一向在边行，我婆婆家跟你转嘞，转嘞，行我，就是这样。喂喂喂喂，终于绕过他了。感谢上帝，我的来生不是狗屁都来生呐、啊。哈哈哈哈。就是这么样越过他。当我的电单车越过他的时候，我的这个凹进去的这个左边这个镜子啊，就在他身体那边划过去，划一划过去。当这个危险过去的时候，我心里面充满感恩啊，心底的压开感恩献礼啊！我知道了，原来是上帝的恩典呐、啊。如果我那个电单车这边镜子没有凹进去的话，那个时候我不是划到他的身体的，我是勾到他的身体的。那不是我跌倒，他也跌倒，三个小孩子也跌倒啊！你知道那个后果怎么看想？后果不堪设想啊，没有人知道那个结果是怎么样。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原来昨天那个阿呼啊，在我婆婆家找到，和我婆婆家就在讲啊，忘记了爹呀，我来的选来的疑虑嘞，原来是上帝的意思。所以我塞车中午的路的时候，蒙在心里的蒙慌意，我心里面在想，哎呦，等一下我见到那个阿云的时候，我要跟他讲谢谢你哦，昨天把我的电单车弄坏了哦，弄坏了。弟兄姐妹们，你们看到了没有？ Yes， 对他的哥哥们说，不要害怕，你们意思是要害我，上帝的意思是好的。同样的，我在好多年前，四十年前我就经历的，电单车倒下去弄坏了镜子，弯进去的，原来有上帝的美意啊，让我免除了，避免了一个意外，可能一个悲剧的发生。感谢赞美主，这是上帝的这个治理啊，他在掌管万事的发生。再讲一个见证，你说那个见证好像很久的，就讲一个比较亲的嘛，比较近来的事。腰子生石头，你们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对不对？ kidney stone 啊，我们叫肾脏结石。我问你们，你们想想才回答啊。有意上去了是好还是不好？有意上去是好还是不好？你们想想，好你们就大大声讲好啊，不好你们就大大声讲不好，好吗？啊，听清楚了，肾脏结石是好还是不好？想好了才讲。我问一二三，就一起讲啊，来。有意上去了是好，鼓励没好，好呢短短两公好，没好呢短短两公没好。来，腰子伸直头是好事还是不好事？来，一二三，好。好像你们跟牧师讲的不一样的哦。牧师教导你们忘记了吧？刚刚才就教导了嘞。好，再来一次，腰子伸直头，肾脏结石好还是不好？一二三，不好。好还是不好？好，我告诉你，1981年，医生就验出了我肾脏有两粒石头，我有一乌拉拉石头，而那个石头一直在我的右翼很了。一直到了2008年，然后我遇到一个马大的教授，牛津大学毕业的肾脏专科医生，姓李的 Professor Lee， 他对我说：“牧师啊，你还年轻嘛，那两粒石头留在这边做什么了？我帮你留出来了，我帮你拿出来了，免得有一天你现在52岁啊，你现在53岁，改天人家70、80岁的时候，等下发炎呢，不是更辛苦了？”他就我就好，既然医生这么，我不是医生嘛，医生说我一定要找医生啊，所以不可以自己做医生了。有的人看了医生回来，这月来下没？这月来下没？啊，家走一定不会看，一定不要，不会家走一定会没来哈。OK 啊，好，然后我就找医生，那医生就定了，妈妈起定，将我那两粒肾脏石头拿出来。可是在4点多的时候，麻醉医生来到我的病房跟我讲一句话：某某人啊，你的血小板很多啊， blood platelet 很高啊。我就问他多少高啊，他说900多要到1000了。我就问他平常的人呢，平常的人只有200多罢了，意思说比你们多了300多%。当医生这么讲的时候，我吓了一跳，知道吗？我就问他那怎么办啊，说明天刚好在马大嘛，明天你就快快找血液专科医生 hematologist 来检验看看你出了什么问题，你的血你的骨髓出了什么问题。那么感谢上帝，那个时候有一些人说，哎，牧师中了leukemia啊 ，acute leukemia， 就是血癌，血小板太多病。后来验出来才发现到是血，不是血，不是白血球太多病，是血小板太多啊，这是得天独厚的病啊。我要讲今天讲不完哈、啊，这得天独厚，得天独厚意思就是什么呢？你要听对，很多人血小板太少，那怎么牧师血小板太多呢？对不对？啊，当然这个百万当中一个吧。这叫得天独厚了，所以我每天要吃那个把那个血小板减掉的那个减少那个病减少的那个药啊。有一次忘记带回来的时候，西雕旺找不到那个药哦。后来我跟牧师娘讲，以后出门你不必问我钱有没有带，衣服有没有带，只要问我药带了没有，因为那是很重要的。那么因为每天要吃那个血把那个血小板减少的那个药，我一直问医生，医生啊，那么如果有一天我中了登记还要不要吃药啊？明白？因为登记的人血小板都是太少嘛，对不对？啊，我中了登记要不要吃药？医生说你中了登记就不必吃药了啦，暂停吃药。没想到有一天我就中了登记啊，真的中了哦，而且是100%哦，100%，一家四口先后都中啊。那我就在医院里面了哈， 烟哎，血小板一天一天掉，那登记非常的严重啊。有一天，我的血小板是200多，然后到了第二天的时候，一验变成100多，我吓了一跳，感谢主，我血小板太多。如果我血小板没有那么多的话，一天掉了100多点，我现在不是剩100多了，我现在是什么？是 negative 100多了。那周牧师还在不在还不是问题的，要问会师医生看看我还在不在 negative 100多、啊、我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上帝的人得益处。但是我还讲不是这件事情，当那个麻醉医生说我血小板太多，第二天我就赶快找血液专科检验。后来我的一个会友从台湾回来，他告诉我一件事情，他说牧师啊，你知道血小板太多病 essential thrombocytosis 在医学上叫什么病吗？叫 silent disease， 沉默的病，沉默的疾病。意思说一个人、啊、他血小板越来越多，他完全没有任何感觉，他生活作息都一样，直到有一天他忽然间倒下去中风，还是忽然间他心脏病爆发，那送去医院的时候，哇，验来验去才知道他血小板太多。因为血小板越来越多，血就越来越浓，可能不能够经过大脑血管，或者心脏血管不能够经过。我说感谢主啊，因为做这个拿掉肾脏结石，反而让我知道了我有这个一个沉默的这个病。如果没有这个沉默的病，有一天周牧师忽然倒下去，怎么周牧师倒在这么卡不会在那忽然间还心脏病，忽然间还跌风呢？血小板太多。所以你说牧师的肾脏结石有益上去了，是好事还是坏事？来，一二三，感谢上帝，主恩够用。等一下还有一个，我要说的就是好，另外是来，我们基督徒没有所谓 lucky unlucky。我已经跟大家讲了，不要说那些白，那些白，只有那些白，只有饭好吃。我跟你们讲了，对不对？有人有饭不能吃。有人能吃没有饭，我有饭又能吃，感谢上帝大恩典。所以青年人小孩子不要一坐在饭桌脸就黑了，感谢上帝恩典。我们没有那些白，没有运气好这一回事。当你说一声我运气好，其实你是夺取了上帝的荣耀。你该感谢上帝让你仍然有生命气息活着。好，第三，神人谢赫。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上帝能造作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行事为人是圣灵在我们的心中运行，引导我们，加力量给我们，所以我们是与上帝同工的，也就是上帝和人一起行事。哎，这很重要，这就是告诉我们，基督信仰从来没有否定人的角色，从来没有否定人的努力，从来没有否定人应该做的事，人应该尽的那个责任呐。所以你不能够说圣经里面讲，女仆、女婢、血奶都保护我，所以我在婆婆家一来倒贴马咯，所以我在红家一来不安装带咯，血奶保护我嘛。我跟你讲，有大爷发生咩咩？女人们来讲，哎呀，圣经里面讲，皇子忌咯，所以我排班我都忌咯咯，何必去抗议呢？议论也得抗。因为血奶来解决一人一地女，你不能够说、哎、上帝看过小麻雀他必定看过我，所以我不需要买保险、哦、买保险是对上帝没有信心的、哎、上帝也可以借助保险这个制度让你得到保障啊。你不能够说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不会缺乏，所以我应该做工咯。我就你讲，我是要啊。圣经从来没有否定，我们要尽我们的力量，我们要做我们的本分，我们要做的。明白牧师要讲什么吗？所以好，另外一个 slide， 刚才讲到三个工作，上帝的保养，那是关于宇宙万物的；上帝的治理，管理万事的；神人契合，那是关于这个与上帝同工的。所以这一切的一切都告诉我们什么？原来没有偶然的事，弟兄姐妹，没有偶然的事，没有偶然的事。所以我很喜欢，我在祷告当中也很常常用一句话，那是使徒行传第十七章讲的，我们的生活动作全流都在乎上帝，神在引导着我们，用微小圣灵的声音对我们说话，我们要怎么样去认识上帝的这个工作。同样的，今天有好多外地的人，既然是没有偶然的事，那包括我们今天在做礼拜，一起做礼拜也不会是偶然的。上帝要让我们做礼拜荣耀他的名字，现在也可能过去你在三一堂参加主日学，参加少年团、 BB 青年团、青年团、乐龄团、妇女会，也不会是偶然的，那是上帝的美意，让你跟三一堂有了这个联系。所以三一堂这样的一个教会，你有你的角色，你有你的责任，还有你要做的事情，让三一堂继续的成长，更多人加进教会，更多人在三一堂属灵生命成长。既然没有偶然的事，我要对你说的是什么？你要有归属感，对三一堂有归属感，有责任感，做一个忠心的肢体。还有护理啊，另外一个是来护理，护理是有两个拉丁文组成，拉丁文 pro 那就先的意思， vidence 那是看见的意思，意思是说，当我们讲到上帝的护理的时候，意思说上帝先看见。所以任何事情我们都不知道，上帝已经知道，我们没看见，上帝已经都看见了。上帝的安排都是美好，在上帝的手中都会成为祝福的。所以难怪圣经里面说什么，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可能是你，这个人也可能是别人。如果是你的话，是你得到祝福；如果是别人的话，你成为祝福。是不是美事？美事啊！所以你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念，这样的一个观念。好，接下来上帝还有一个恩典叫特殊恩典，那是指耶稣基督的救恩。上帝爱我们，开我们的心眼，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因为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耶稣基督的救恩使到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有新的生命，我们从黑暗归向光明，我们从撒旦权下归向上帝，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圣经里面恩典这个字出现了315次，单单保罗一个人就用了三分之一，用了101次。保罗的书信我们看到什么？他一开始就是讲公告是哪个恩典，结束的时候又是公告恩典。怎么呢？因为保罗对他自己所领受的救恩那个感受特别的强烈啊，所以他讲了一句话，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在罪人中我是罪魁，然而我们的恩典。保罗为着家的救恩，为着家的基督徒一刚下算来啊，所以一共恩典共恩典共的血八鬼超过血八拜共一道理先了，共一道理算了，耶稣给我的救恩啊，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在罪人中我是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保罗一而再再而三为着救恩感恩上帝。弟兄姐妹们，你们有没有为着自己是个基督徒感恩呢？ 所以当你在数算上帝恩典的时候，我告诉你，你想到自己是基督徒的时候，你就已经赞美不停了。这是上帝的厚恩大爱呀。好，另外一个 slide， 会唱这首诗歌吗？ Blessed Assurance， 有福的切记。好，我唱给你们听啊。 有福的切记，耶稣是我何等的荣耀向我显明，被救主赎回为生后死，重生灵重生主血洗净，这是我信心或将或唱，赞美我救主心里欢唱，坦然主慈爱并送主恩，赞美我救主昼夜不分。 This is my story, this is my song, praising my Savior all the day long. This is my story, this is my song, praising my Savior all the day long. 你们晓得这首歌是谁写的吗？是一个女孩子啊，来看一下，下眼的女孩子啊，她下眼不是妈妈生下来的时候就下眼啊，她是在六岁的时候，妈妈带她去看医生，医生用错药，结果啊，她两粒眼睛就瞎了，不过她活到九十多岁。可是你从她所写的诗歌，他瞎眼了，他没有埋怨呐、啊。如果一般人可能啊，我看啊，早上也那个医生、那个死医生、那个坏医生，可能啊，不晓得讲了多少埋怨了。他没有埋怨，你看他、啊、刚才那个诗歌，他心里面充满了感恩啊。甚至他在八十多岁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我听说是他讲，我听说那个用错药使到我眼下的那个医生呐、啊，一直心里面。”没有平安啊，我很想跟他说，你不要感到不平安内疚，我要对你说谢谢你。他这么样讲了一句话，你知道吗？这个人叫做Fanny Crosby， 我们称他为圣诗王后啊， King of Hymn， Holy Hymn。他一生写了9000多首诗歌，这首诗歌是他最出名的诗歌。他死了，人家在他的诗歌那边，在他的墓碑上刻下这首诗歌《有福的结局》。你从他唱的诗歌，你看到他什么？你看他那首诗歌一共三节，第一节他一直在称颂耶稣基督的救恩呐、啊，弟兄姐妹们，他经历到。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让他从一个生命完全的一个改变。所以今天我们认识主，我们讲到上帝的恩典，恩上加恩。上帝恩典是什么？我跟大家解释了上帝三个工作：保养、治理，还有与我们同工。保养，让我们今天享用享受上帝所创造天地万物所带给我们的，我们围着每一天的过去，每一天我们所享用的太阳、空气、阳光、小鸟唱歌，我们感恩上帝。上帝治理万物，万事都互相效力。我们围着我们所遇见的事情，我们感谢上帝。讲爱上帝的人得益处，那个人可能是你。你说哎，对我没益处，成为祝福，成为祝福也是一种的福气。我们感谢上帝。还有治理，原来是神人同工啊，所以你今天你与人不同，你所拥有的感谢上帝，你要感谢上帝，因为是神的恩典，神的厚恩大爱。所以主帮助我们，我们不但要向这个圣诗王后这个 Fanny Crosby 唱歌赞美上帝。 This is my story, this is my song, praising my Savior all the day long. 每天都赞美神，神厚恩大爱呀、啊。主的信心，我们也歌颂，这是天父上帝世界。好，我们来唱刚才我们唱的那个天，这个天父世界歌。让我们不单唱诗歌，我们明白诗歌里面的教导，让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祝福。好，我们大家站起来唱。 这是天父世界，孩童车要停，宇宙唱歌四维相运，星辰做了同声。这是天父世界，我心满有安宁，树木花草蓝天碧海，述说天父全能。这是天父世界，小鸟展翅飞鸣，清晨明亮，好花美丽，证明天理精神。这是天父世界，他爱不计万千，风吹之潮将它表现，天赋充满世界。这是天赋世界，求主教我不忘，罪恶虽然好像得胜，天赋且人掌管。This is my father's word, 我心不必忧伤，上帝是王，天地同唱，歌声充满万方。啊， 好，弟兄姐妹们请坐。这里有一点的家事分享了哈，我已经说了，这个是我们上一堂的周报，不是次序单，次序单做完礼拜了就丢了，没用了。周报意思是说你一个礼拜都可以用到的，里面有每一天读要读的圣经，里面有短短的灵修短文，那么还有牧师上个礼拜的信息摘要，所以都回去你都可以看，继续的成长。所以好好收这个周报，因为今年开始